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《龙骨焚香》第四篇，山胆，第七集。变故发生的时候，孟千姿的绳降约在200多米，已经下到了黑蝙蝠群边上。有密集恐惧症的人大概是见不得这场景的，简直是铺天盖地，密密麻麻，乍一看像山壁上挂了无数的大黑折叠伞，其间夹杂数不清的尖头鼠脸，偶有群体蠕动，像极了大风掠过水面，一阵皮毛翻滚。而且这玩意儿长期生活在阴暗潮湿的环境中，又常吃腐蚀肉质，身上散发着极其恶心的气味，这么一大群簇拥在一起，味道的杀伤力可想而知。即便孟千姿提前戴好了过滤口罩，还是被熏得几欲呕吐。他别过头去，省得眼睛受荼毒，同时伸手拨向下降器的制动手柄，想加快速度尽早降离这片区域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听到了砰的一声，下意识又把头转了回来。这场景真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孟千姿看到，在靠近自己的密集的黑蝙蝠群中，有一块几乎半面墙大小的区域分外骚动起来，那感觉颇似水面某处忽起漩涡。还没等他看清楚，一道火龙喷薄而出，仿佛是原本孕于崖腹深处，而今硬生生撞将出来。那不是龙，是数以万计的着了火的黑蝙蝠。孟千姿脑子里像是有道极亮的闪电划过， 那是个洞，居然从来都没有人发现过，段太婆当年也走了眼。蝙蝠其实真的是生活在洞里的，但是数量太多，以至于洞外也掉得密密麻麻，连洞口都堵得严严实实的。 只瞬间功夫，如同置身于烈火炼狱，头顶罩满滚滚火云。想想看，数万只着了火的蝙蝠倾巢而出，痛极乱叫，四下横冲直撞，势若疯魔，该是怎样的场景？这时候避山兽都不管用了，符咒是用来号令神智清醒或者说是正常的山兽的，这些蝙蝠深受火烧之苦，痛楚难当，哪还管什么要避开谁。有不少蝙蝠索性一头撞死在崖壁上，然后带着簇簇火焰跌入深渊，更多的则在空中狂舞，不断地撞到孟千姿身上、绳子上，半空宛如落雨，大团油火滴落不绝，空气中充满难闻的焦臭味，以及皮肉被烧得滋滋作响的可怖的声音。孟千姿左闪右避，几乎控制不住绳子，饶是如此，衣服上已经多处燃起细小焰火，头发都撩烤得干燥了。他不断拍打，抬头去看，绳上已经多个着火点了，不止他这根，近处的好几根都着了火，有两根火势还不小，已经一路窜了上去，向半空垂下的纤细火线。 绳上的火势如此之力，有油。 对比一般的绳索，静力绳更耐火烧，那打火机去点也是很难烧着的，但如果你浇油去烧，那该烧断烧断，该烧毁烧毁，耐火一词儿也没啥用。黑蝙蝠也不可能自己燃烧成那样，他们是被人泼了油，痛极外窜，成了火中舞动的成千上万的带油燃烧弹，再兼身体被火一烧，又烧出油脂来，不断往下滴落油火，碰到什么就助燃什么，铺天盖地的，根本躲不开。好比你有再大的本事，能没有任何雨具的在大雨中行走，而保证自己不湿一处吗？ 这他妈谁干的？ 孟千姿心中隐约浮现出一个名字，他看向那个洞口，里头的蝙蝠似是飞进了洞口，只余了一些侥幸未着火的，然而显然也是被惊着了，在那一处上下翻飞，黑色的纷乱掠影中出现一个女人的脸。 白水霄，管他是不是要背人命，废了这个女人再说。 白水霄距离孟千姿并不是很远，以至于脸上的笑都清晰可见，这笑分外舒心，极其可憎。孟千姿也顾不上漫天火雨了，他小腿外绑带上插了匕首，这个距离完全可以投掷。 正如此想时，近前的一根绳索如同死蛇般瘫软掉落，这是从中烧断了。与此同时，他也感觉到自己的绳索微坠，心下顿时一凉。行家都知道这是绳子上方已经出现断口了，这根绳别说撑不住他的速降，连他的重量都快撑不住了。关键时刻保命要紧，他也顾不上去拔匕首了，看准最近的一处突出崖壁，一咬牙扑了过去。崖上有苔藓，入手极其滑溜，孟千姿脚下也没踩稳，有数块小石子因着这一踩踏速速坠落。好在徒手攀壁是从小打下的功底，身子晃了一晃还是稳住了，但如此一来，手臂和小腿要吃住整个身体的重量，行动困难，速度必然快不起来。他的下降深度已经在200多米，现在不管是往上攀还是往下爬都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更何况火雨还在滴落，火蝙蝠还在没头没脑地往他身上冲撞，而白水霄势必不会善罢甘休。孟千姿注意到白水霄的身影已经不见了，也不知是去拿什么。 不管怎么样，我现在最好离这个女人远一点。 孟千姿咬着牙预备向旁侧移身，才刚一挪脚，不远处忽然腾的一声，自高处的滚滚火云团团黑烟间迅速坠下一个人来，那是江恋。江恋在看到崖下火光的那一刻就迅速做了心算， 孟千姿已经在200米开外用下降器绳降，有个通行的最大速度2米每秒，那下去的时间就要超过1分半，极限速度是3米每秒，差不多能控制在1分钟，这个速度已经有烧绳的风险了。但正如某些食品的保质期是3年，其实能保质3年半一样，是为了安全而设置的，也就是说还可以再快一点。 而突发事件早到个20秒、10秒乃至5秒，结果都会天壤有别，所以他抢下矿泉水下绳，以超极限速度一路速进，不断用水给下降器做物理降温。也是幸运，他和神棍被孟劲松撵在最偏远的两个固定点处，垂绳反而离火势最烈的中心点最远，绳子损毁率也就最低，而靠近中心的那几条要么是烧断坠落，要么是火蛇一路上行，上头的人迫不得已挥刀把绳子割断。穿越那片火蝙蝠群时，江恋就闻到了火油味，大致猜到了是有人作怪，极致最终穿过扰动的火云，只一眼就把眼前形势看了个分明。孟千姿距离江恋大概10来米远，身上的垂绳已经烧断了，衣服上有零星的油滴火焰，正手脚并用死死扒在一块突出的山壁上。而孟千姿身后不远处有个无数蝙蝠乱飞遮掩下的洞，洞口处站着白水霄，正努力地搬起一个背篓，看那情形似是要泼向孟千姿，但孟千姿的注意力全被江恋这头给吸引了，还没有留意到身后的情形。当地人编织背篓的技艺极高，可以做到密不渗水，所以背篓不只用来装东西，也可以用来装水乃至任何液体。白水霄总不至于好心到帮孟千姿泼水灭火吧？眼看白水霄抬手欲泼，江恋厉声说了句： 孟千姿，快跳过来！ 我怎么跳啊？两个人隔了至少10多米，我是猴子也跳不过去啊。 你不跳就活不成了。 孟千姿看到了江恋的眼神和脸色，也隐约猜到背后不大对，手心都出了汗，心下一横，正准备起跳，忽听到由远及近的惨烈长呼，紧接着有个人乱蹬乱抓，转个不停，麻袋般砸穿火云，砸江下去。那是神棍。说起来都是泪，他是在那8个山户之后下来的。一般人绳降都得控制下降器，锁住时是止滑，略微松开些便可以下滑并控制速度，倘若全场那就是飞流直下了。神棍的下降器压根没锁，是以后发先至，瞬间超越了那几个山户。那几个人不明就里，看到这人势头如此凌厉，都不由得心中暗赞，好刚猛。这一摔把神棍刚学来的还不大热乎的 S 技术操作摔去了天外，脑子里只有一件事儿。 小恋恋说的下滑的速度太高，超过每秒3米会烧绳的。 再加上下头火影乱舞，浓烟障目，神棍还以为绳子已经呼啦啦烧起来了，吓得魂飞天外，双手乱抓，抓到什么就摁什么，某一个瞬间还真让他摁对了，身子顷刻间止滑停住。 感谢天地万物， 神棍筛糠样的哆嗦，下意识想抬手擦汗，这一下又完了。这不是开关，不是摁下了就完了的，锁扣并没有锁死，摁压的力道一松，又把他给释放下去了。孟千姿和江恋看到的就是神棍的第二落，落就落吧，这种时候自顾尚且不暇，也实在顾不上别人了，况且他落势如此之猛，想帮忙也有心无力。不过他这第二落倒不是没好处，白水霄也愣了一下，手上那一波略微停住了。江恋看得清楚，知道机会稍纵即逝，大吼道： 就现在跳！ 话音未落，他右脚在崖壁上用力一个斜蹬，身子带动长绳向着孟千姿直荡过来。 死生由命了， 孟千姿不再犹疑，看准江恋的来势，同样用力一蹬，身子飞了出去。同一时间，白水霄背篓里的火油也蛟龙般探至，要知空中全是火蝙蝠，而火油遇火即爆，一道油浪横亘半空，瞬间就是一条汹涌火桥，如同一张獠牙巨嘴，一口咬住了孟千姿前几秒还停留着的那一处，熊熊燃烧起来。孟千姿感觉到了身后撩来的火浪，但管他呢，怕是烧着了也顾不上了，他紧盯着江恋过来的方位，心将擦进时心头一凉，瞬间下沉。江恋这一荡是钟摆运动，也就是说江恋荡过来的势头是渐高的，但孟千姿这一登月是个抛物线，一上一下中间就会有差，孟千姿月初时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，所以尽量上月，但没想到还是差了有一条小臂的距离。江恋也看到了，好在这情况并非没法补救，他盯准方位，腰臀用力，身子猛然仰翻倒掉下去，双臂探长，一把就抓住了孟千姿的手腕。从孟千姿自觉无望到手腕被牢牢握住，连半秒的时间都不到，他的情绪还没有调整过来，身子已经随着江恋一起继续往这一侧急荡，反而更加趋近白水霄了。白水霄完全没有料到眼前还能上演一幕空中接人，气得几乎咬碎银牙，忽见二人荡尽，情急之下伸手就来抓，离得最近时，孟千姿几乎能看清白水霄脸上被兽爪抓挠的夹肉泛起的可怖伤口，然而依然也就差了一条小臂的距离，这一摆势头荡尽，瞬间折向，又向着另一侧加速反去。不过事情还没有到可以乐观的地步，必须尽量远离白水霄，万一又荡了回去，又挨一桶泼油，那可就前功尽弃了。 我得用手，你抱住我的脖子，赶紧！ 说着，先松了一只手。孟千姿身体飞荡，耳边止于呼呼风声，还不断被蝙蝠撞到，尤其是伤口，一撞之下疼得身体都在发抽，但也知道生死攸关，应了一声，抓住江恋的胳膊就往上爬。待终于抱住了江恋的脖颈时，江恋手掌自孟千姿后背探下，搂紧她的腰，一身闷哼，腰腿用力带起孟千姿的身子，硬生生的又把翻倒的身子给拧正过来。这时候这一侧也差不多荡到头了，江恋一手搂住孟千姿，另一只手尽量探长想去抓住崖壁，只恨胳膊不够长，总是差了些距离，这绳摆的荡势又太强了，江恋一咬牙，背向着崖壁撞了过去，手上抓紧，背上急蹭，连着拖行了五六米，终于硬生生靠着这血肉躯体的摩擦力阻住了荡绳的势头，把两人给定住了。这个位置距离白水霄那头足有30来米，中间又有凸起的崖石，暂时是不用怕白水霄了。由急动到静止，片刻之间恍若隔世，方才的凶险万状当时不觉得，现在只是想想已然止不住后怕，两人都喘得厉害，一时间耳中听不到别的声音，止于急促的喘息声和砰砰的心跳声。江恋全回爬在崖上的手，这才发现掌皮差不多都已经磨没了，后背上火辣辣一片， 衣服肯定是磨烂了，就是不知道背上伤势如何，只希望千万别把骨头都给磨出来。江恋低下头，想问问孟千姿怎么样了，恰看到孟千姿抓在自己一侧肩胛的手。孟千姿抓得很用力，纤长手指几乎嵌进了他的肩胛肉里，指节处微微泛白，手臂还有些轻轻发颤，显然是没有缓过来。江恋先不去打扰他，抬头环视周遭。 火，又是火。 江恋抿了下嘴，眸色略显昏沉。有生以来，关于火的记忆，从来都叫他不愉快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